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Get up， 精兵都好胜，义勇要出。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我哋將每一種菜系最精華嘅菜式係 produce 出嚟俾大家，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咁咧就有四樣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呢個咧就黃山燉鴿啦，大家睇下係有原隻嘅乳鴿同埋咧肇慶酒，係燉好多個鐘頭咧而成嘅。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噶，就叫腌笃鲜。腌笃鲜系有乜嘢呢？豬腩肉啦，呢、這個鹹豬肉啦，百葉結啦。好啦，第三個啦，鹹子肉咧就用豬腩肉啦慢煮而成嘅，嗰啲肉咧然後先至鬆化。好啦，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魚頭。嗱，大家知道剁碎嘅係啲紫天椒，佢係有整隻嘅大魚魚頭、肇慶酒同埋泡椒。一睇落去咧就刺激食慾噶啦，其實係做餸幾好咧。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幾 percent 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 喂，好啦，翻到嚟咯，咁今日咧阿土伯就唔喺度嘅，咁咧佢又飛啦，啊，即係啊， 唔係孫德濟要浸下呢個是的咩？ 唔知啊，即係呢個佢學阿龍咁威話齋，你咧又飛啦咁樣樣，咁啊即係今日我哋揾到阿 吳博上嚟啦。 係、哎，大家好，大家好。 哇，呢排吳博好即係好紅喎、啊，即係不過呢、這個不似吳博，不同比吳博啊，嗰、那個係 你講吳敏麟博士， 你講邊個？ 退休來 定係邊個啊？ 明德博士嗱，咁啊即係講開又講啦，嗱咁就咧啱啱即係上個禮拜啦，其實迷迷啦就propose 啊，同我哋就話即係搞一個三台嘅聯播嘅一個特備嘅講座，咁咧就會喺呢一個8月26號，即係下個禮拜二，下個禮拜日啊，就下午4點至7點咧，咁我哋就會有個即係直播嘅論壇啦，咁就揾嚟咗我，即係借呢個機會即係宣傳下先啦，咁就吳博啦，不過吳博即係阿吳明德博士啊，同埋阿徐家健，仲有咧。即係呢個迷迷嘅徐家健啦，同埋阿劉世良嘅，咁就係、是分別係我哋有三個台就聯一齊直播咁樣樣啦，就係城寨我哋花生同埋呢一個迷迷嘅。咁啊，我哋個主題咧主要就係講呢個世雪貿易戰，中美鹿死誰手，香港能否自救咁樣樣。咁啊其實就好似佢哋都好似係有嗰啲咧可以報名去出席嘅。咁啊佢亦都問我哋花生台有冇人去啦咁樣樣。咁即係打阿龍到時去唔去啦，咁我會喺度嘅。咁啊因為佢 D2 Place 嘅地方咧就唔係好大，即係其實佢嗰邊就唔係好大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即係 PM 問下昌啦，因為阿昌即係佢地頭嚟㗎嘛，係咪？咁佢哋搞嘅。 咦，轉咗人喎，之前 Mark 仔㗎喎，記得。 啊，咁而家佢搞呢啲嘢啦，係咁啊，即係係啦，咁樣樣啦，咁啊，即係叫做起碼三台嘅，即係喺經濟上面最勁嘅，即係呢啲阿世良係咪經濟最勁？我唔知啦，咁應該都係嘅，其實即係咁啊會一齊講嘅，咁所以都緊要嘅，其實係都叫做係網台界嘅一次盛事啊，係咪？咁啊，就算嚟唔到嘅，都可以留意下我哋到期時 Facebook 直播先。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咁上下啦，咁啊呢一個禮拜咧，其實都係本身又係好 Q 悶嘅。如果你講香港嘅話，其實 啱啱咪阿林鄭月娥 Facebook Live 俾人放嬲嬲啫嘛。 係啦，林鄭就喺呢一個咧，就因為嚟緊10月就有施政報告啊嘛，咁佢而家搞諮詢，屌你同你，即係你好搞唔搞諮詢啊？你都知道其實你搞諮詢咧，即係。 都即系都肯定系真系形式化，肯定系假嘢嚟噶啦，系咪？ 阿杜汶就咪拆穿咗佢咯。 啊，因为佢原来佢可以咩啊嘛，可以打电话入去噶嘛。 系啊，但系到头来我哋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嘅啫。 你边有话事？其实我都系打份工嘅啫，系咪？咁样话林郑，咁确实亦都系，其实。 喂，咁。曾蔭權是更加坦白喎，呢一方面我要做好呢份工喎，真係。 係啊，咁我禮拜三咧就上咗去呢一個北京啦，咁就去呢、這、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嗰、那個叫領導小組啦，咁就開會就講下呢啲即係大灣區安排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即係之前都好多一啲即係幫黨出聲嘅媒體啦，即係譬如好似經濟日報啊。同埋呢啲，我見到即係主要就係蔡冠森啦，係咪？咁嗰啲一早已經講曬啦，大家唔好期望咁高嚇，即係因為咧有一中美貿易戰啊，要低調啲啊咁樣樣。咁但 係唔係喎？蔡冠森好似係搞緊港獨嘅喎，佢話香港係一個獨立。 独立嘅关税区， 嗱你要知道咧，呢啲即系叫做系建制派有好大好大嘅组成部分就系揾食派啦，而佢就系当中嘅表表者啦。佢系咪中佢系咪中华厂商会啊嘛？就系佢嗱，咁佢就即系主要系代表紧嘅就系啲即系港商嘅啲利益啦， 厂佬啊， 即系厂佬啦，即系譬如本身杰斯好似即系应该系佢代表。 大问题，杰斯嗰啲咁嘅厂佬真正揾到食嘅厂佬已经唔系点靠大陆噶啦。 咁好啦，嗱你见到呢个人有几得意嘅，即系你两个月之前咧，仲喺度大言沉沉啊，就喺度话啦，以后就冇香港人噶啦，只有大湾区人嘅啫，系咪？咁啊，好啦，咁啊，之后你两个礼拜之前嘅啫，咁佢突然间又转口咯，哇！而家中美贸易战，咁啊，即系特区政府系咪应该出面，即系同美国讲下，我哋系一个独立关税区嚟嘅。其实讲真，呢啲唔使你讲，人哋自己本身有香港政策法，呢啲即系。我唔需要转政策嘅时候，唔需要你专登走去提我咁戇鳩啊，系咪？即系你无端端咁样同人讲做乜嘢啫？即系此地无银。 唔系佢而家状况就系话俾你听，大陆系破坏紧呢一样嘢啊嘛，所以佢先至要企出嚟强调啊嘛，香港嘅独立关税区或者香港喺政治上面应该系同大陆隔离呢一样嘢本身 啊。咁啊，即系其实嗱呢排兴讲底线红线啦，即系其实嗱。对于呢一扎咁样嘅建制派嚟讲咧，个底线就好清楚嘅，即系爱国还爱国，就是、我底线咧就系我荷包，系咪？ 爱国都系为咗钱嘅啫， 系咪先？即系呢个好清楚嘅，呢、這个就系、是。咁好啦，嗱，今次咧，你话呢一个叫做系大湾区嗰个论坛咧，咁就唔系论坛啊，其实呢个领导小组开会啊。喂，佢哋话有三个咩？即系嗱，边个啊？呢一个刘兆佳就话好劲啦，系咪？林郑，喂，犀利啊！点解林郑都有份出席呢啲咧？即系国家级啊嘅呢啲咁 即系咩顶呢个国家级嘅顶层设计 系啊？ 呢个领导小组咧， 即系你 级别之高嘅。 哇，客观上佢应该系已经亲自承认咗佢系党员嚟噶咯。 诶，咁又唔系嘅，因为咧佢呢个领导小组咧，应该系国务院辖下嘅一个即系协调办事机构。 系 啊，咁咧就即系以前都成立过，即系类似西部大开发都成喺国务院下底都成立过类似咁嘅领导小组嘅。 哦，即系以前嗰啲咩九加二嗰个。 系啦，类似啦吓。 即系呢啲专责小组， 专责小组啦，即系跨部门协调嘅小组啦。 咁而喺阿习近平任内咧，就专登即系下搞好 Q 多呢啲领导小组啊。个作用主要就系咧，攞嚟即系架空呢一个阿李克强嘅，其实就系、 是啊、即系架空各个即系国务院下嘅部委嘅权力啦吓。变咗嗰啲部位咧，只系执行呢啲小组吓、啊、领导小组嘅即系工作嘅啫，咁样啦吓、啊决策就冇份噶啦。 系啊，咁而家刘兆佳讲啲咩咧？就系话哇犀利啊，林郑系嘛？而家咧就同呢啲即系佢争在未讲到话同啲顶领导人平起平坐嘅啫。 唔系，系降格得好犀利，由梁振英开始。咁所以你讲呢一样嘢有冇平起平坐嘅意义？摆到明都唔会有噶啦。即系比起董建华年代嗰个九加二，佢系更加。 唔系你谂下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嗰个领导小组里边有啲咩人先得噶？即系讲真，即系你香港唔净只有即系特首啊林郑，又有个中联办主任咧，跟住仲有港澳办主任咧， 咁即係话你只係成个小组成个。 佢话咩喎，阿刘兆佳话咩喎，佢话代表咗呢中央好尊重呢个一国两制。 咪大问题 真。而且即係呢个香港呢即係有呢个特首喺度呢就等于係香港有发言权。 咪大问题真。 你係有淨係你冇错你就淨係得发言权嘅啫。你就冇决策权，因为你成个小组廿几三十人你得一个。 唔系即系，嗱即系等于我哋 呢个一定系要同以前九加二嘅嗰一个即系嗰个领导小组，即系睇以前嗰个系嗱董建华同埋陈方安生亲自牵头咁 啊 大佬。 嗱以前九加二有咩唔同咧？就系你冇个领头人啊嘛，你九个人都系平起平坐啊嘛。 系、 你而家有个副总理，有个政治局常委喺里边，就嗰个人话晒事噶啦，定系？ 重要系啊呢一、个广东省省委咧就坐。我喺阿韩正隔篱， 咁要广东省省委系做呢个小组副，即系其中一个副组长。 系啊， 即系有晒层级喺里边。 即系广东省系比香港系高喺呢个大湾区嗰个设计里边。 宪制地位唔系咁样噶嘛？ 宪制地位咪香港广东省系即系一样咯，起码省级咯，最少都 系啊。咁好啦，咁佢而家就话呢咁即係你咁咩叫发言权啦，即係拉你入去嗰个 WhatsApp group 嗰度、然之后呢就领导讲完说话嘅时候呢你就举起个手指缸咁样咁嗰啲 emoji。 即係嗰个发言稿呢系咪你自己即係亲手撰写都系成问题，你一粒发言肯定就有㗎啦。 係啦，所谓嘅发言权呢就系呢啲咁嘅嘢嚟嘅。 冇错。 咁好啦，咁佢今次呢即係呢一个叫做系即係呢个开完会啦，咁开完会呢又话哇劲喎，而家好多即係有三个成果喎。第一个成果呢就係话为咗争取到啊呢、这个呢叫做系国家级嘅研究中心呢，即係一个系搞 AI 嘅，一个呢就系、搞呢、这个即係新发科技嘅。咁落户嚟呢一个呢就系科学院喎，係咪咁啊呢个系第一个成果啦。第二个成果呢就其实系嗰、那个咩呢，搞一个咩大湾区啊，嗰、那个院士联盟啊，将啲院士咧就即系又开多个 WhatsApp group 啦，又 话 咁啊！你哋 院士联盟阿昌啊、院长啊嗰啲应该走埋过去噶， 系啊，咁样呢啲乜嘢？咁啊，主要就系讲呢啲乜嘢。而第三 啊，匪类监察，乜嘢啲院士啊？ 啱啱 AI 监察匪类 大湾区啊，开呢个 唔系即系咁讲咯。唔系而佢话嗰个秘书处咧，即系呢个院士联盟呢个秘书处都唔系设喺香港噶。啊！而設喺廣州咁樣嘅，其實係咁即係話咧，即、就、係、是、你要聽佢老點啦，係咪？即、就、係、是、你等於你本身其實講真，你香港好地啦，即、就、係、是、我哋自己本身我哋嘅大學咧，其實國際化大學咧，其實係相當之多。嗱，我哋有八間大學，喂，即、就、係、是、你有國際排名嘅，已經有五六間啦。最差，如果你話入到呢一個 Times 咧。即系呢、这个即系头二百名 QS 头二百名嘅咧，都有四五间啊！即系排喺第五嗰个破裂都系即系近住二百。喂，我哋本身有一个咁国际化嘅啲大学，喂，其实讲真，对外嘅联系可以好多，系咪？点解无端端又要院士联盟？你无端端开个 WhatsApp group 逼我一齐同你倾偈啫，系咪？即系有嘢就倾，冇嘢就冇，即系就冇必要倾噶啦。 例如你单讲社科嘅话，喂 Hong Kong U 同延世庆应，喂系有一个东亚研究中心噶，喂佢哋嘅格调点睇都系高过大湾区嘅大学院士联盟噶。 系啊，咁你无端搞个院士联盟，即系有乜意有乜坏咧？咁样即系。你好兼无聊，即系想咁讲咧，即系其实嗱，佢第一个重头戏，佢当然就系想咧借香港嗰个角色，咁啊推呢一个创科啦，即系讲白啲就系其实用香港嚟推呢一个中国制造2025。咁而家大陆佢自己喺大陆咧，佢就梗系唔会咁高调去搞啦，咁就系借香港嚟搞，咁所以先至会有嗰啲咩研究中心啊，先后落去香港。咁即系你而家你讲呢个大湾区。嗰、那個目標就係其實係你韓正講啊嘛，即係一國之本，然之後又用兩制之利啊嘛。咁兩制之利利喺邊先？其實講真，我哋香港係唔缺錢嘅，亦都係一個融資中心。如果你啲創科 project 係掂嘅，大把人即係爭住俾錢你搞啊！ 唔係因為你如果講咗，即係香港係受呢、這個即係美國嘅香港政策法保護啊嘛，你好多高科技嘢可以係嚟到香港輸入香港，但唔可以輸入大陸啊嘛。 最簡單一樣嘢， 點解創科要啲 即係內地啲科研機構要落所謂落户香港咧，用啲大陸嘅術語啊。 香港人買 PS4、永遠都 係因為啊，可以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以即係喺外國輸入啲高科技嘅產品入嚟嘛。係 啊，咁你技術嘛，而你搞 AI 嗰啲嘢咧，其實就真係2025嗰啲嘢嘛。 係啊， 而本身即係呢個大陸佢搞呢一個AI 啊人工智能咧，其實2030年嘅時候咧，佢呢個目標喺度，即係要起碼即係同呢一個美國係比肩嘅，可以係咁。即係你好，即係當然你第一個情況就係你係用香港嚟即係做你自己喺大陸唔方便做嘅嘢啦。咁但係美國佬唔係盲㗎嘛，係咪啊？咁除此之外就係其實你係喂，其實我都咁樣睇。喂，如果你話你有兩個國家級嘅研究中心落户咗香港嘅即係科學園嘅話，你會唔會與民爭利先？即係你有兩嚿嘢，起碼呢兩個界別裏面嚟講，即係由中央牽頭喺香港搞啦、 嗯， 即係 AI 又好啊，跟住生物科技都好啊。咁你即係你喺競爭上面，你會唔會自己去比一比先？其實在香港嚟講，即係你已經有個與民爭利嘅情況喺度啊嘛。即係同埋即係點解會喂？ 同埋你科學園嘅地方咧，即係得咁多咁多，即係你要擴建，你都要時間 嘅。係啦，爭位啊，係 啦，咁 爭位啊， 係啦，咁你即係內地嘅科研機構嚟到都係用咗科學園嘅位置喎。 唔係啊，佢已經搞 少咗，俾咗少咗香港嘅科研機構咧。 佢已經咪搞咗咯，而家咩新嘅科學園其實就喺咩河套區嗰啲啊嘛，佢擺到明就係要拆散你香港同埋即係中國之間嘅嗰個邊境地區，就、嗯、然後就將嗰啲唔知咩高新科技嗰啲曖昧嘢就全部就塞曬喺啲咁嘅敏感位置啊嘛。 係啊，咁即係其實你就咁即係第一你就係即係變咗。你好似呢個貿發局咁樣同漁民爭利啦。第二就係其實喂，你係攞香港嚟做磨合心喎，大佬啊，即係呢個係危險喎、啊，呢、這個係。咁好啦，跟住然之後佢就話第三點啦，咁就係話正啊，而家同你成功爭取啊，你喺大灣區咧有居住證啊咁樣。咁喂，我想問喂，大佬，喂有邊幾個人？即係你好地地，你做咗香港人，你有邊個身痕唔耐煩？你話即係同你成功爭取，你做大陸人啦、啊、咁樣有冇人咁樣、啊？ 同埋 唔係係有嘅，即係始終香港，即係有好多香港人真係喺大陸做長，即係長即係長期喺度即係公幹啫嘛，即係大城市啊咁樣。咁你只有個證係即係一定係方便啲嘅，即係生活啊、就業啊方面。 主要就喺福利上面咁第一咧就是、其實係話佢即係如果你話教育咧，你如果你喺即係生仔你大陸結婚啦，係咪？即係如果你翻得上大陸即係做嘢嘅話，你都多數都喺上面落地生根咋。咁你即係個僆仔起碼可以交到即係呢啲公民享有福利嘅學費啦，係咪會平啲啦？第二就係嗰啲即係叫做係 咩社保啊嗰啲可能都。即係咪即可能去醫院睇醫生咧，就會即係平收翻平啲個價錢咯。 咁即係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係啦，你嗰個醫療嗰啲咁嘅嘢嘛。咁但係你即係我覺得啦，真係好地地香港人咧，真係冇人去，冇人覺得係咁啊，好稀罕嘅喎。其實係即係如果嗱，我覺得好快試驗到嘅啫。嗱，出年就係呢一個區議會選舉啦、嗯。喂，林鄭成功爭取到居住證、哦。喂，你往喂以往咧，一有啲乜嘢着数嘢走出嚟咧，咁啊建制派咧就跑出嚟，即系其实即系 成功争取啊， 成功争取噶嘛，即系早三天啊，即系争取当成功噶嘛。喂，咁不如你嗰班喂民建联啊、新民党啊嗰啲，喂我有份噶，即系而家我哋即系民建联同你成功争取、嗯、香港人可以做大陆人啊。喂，你幫佢啫， 唔係 你 冇 寫個政綱度啊，大佬。 嗱，首先一樣嘢，你講緊我哋呢一種人咧，就梗係唔稀罕㗎啦，因為我哋即使翻到上面嗰個長居，我哋都自己顧自己。嗯、但係如果你講緊嗰啲，你真係60歲以上，係諗住喺大陸嗰邊 退休嗰啲， 就非常之重要。所以你如果去嗰啲咩老人區嗰度見嘅話咧，咁可能真係 有 㗎。 其實就咁啊，即係只能夠翻大陸住啦。 係啊， 咁、嗯、但係我覺得呢啲。你係好被動嘅翻上去咯，即係你好多其實好多人都係嘅，即係你話上一代香港人，即係譬如我哋老豆老母啊嗰啲，其實本身喺大陸即係其實都有一個鄉下咁樣嘅，其實係。咁、 嗯、 你多數都係會住翻祖屋啊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住一定係好啲嘅， 吓，咁但系问题个医疗问题啊嘛，你解决唔到啊嘛，系咪？即系尤其你而家搞到系嗰个疫苗事件啊，再衍生出嚟嗰个医疗问题啦，喂，你系搞到好多人都好惊，即系你只能够吸到啲咩咧？就系冇乜钱，咁而家等死嗰啲人，即系等死嘅退休人，有钱嗰啲系晨早移民啦，系咪 ？Q 仔嗰啲咩咯？ 吓，咁就系呢啲啦，咁。你话佢稀唔稀罕呢，我諗都可能系嘅，系咪？因为佢即系你哋如果你当系成功争取嘅，佢可能会投返票俾你添。 唔系，因为你有时你唔系嗰啲大病，大病你梗系即系点都落嚟香港医啦，咁平啲㗎嘛。但问题如果你讲小病，即系伤风咳嗰啲，喂大佬悭到十蚊得十蚊嘅呢啲。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讲。系咁，我覺得呢啲咁啊，即係但居住證咧，其實好無聊、好無謂啦。居住證其實佢係有咩用咧？如果你係住即係超過一個地方超過 半年， 六係啦半年嘅話咧，咁你係要有個居住證喺度嘅。咁但係咧，即係呢樣嘢佢事實上佢又唔會話切實失陳。即係譬如你大家都知道嘅大陸其實有户口制度， 係 咁。你啲大即係你喺嗰啲鄉下嗰啲人，佢走出嚟，佢大陸翻工，即係唔係喺城市翻工，佢哋冇暫住證，咁都係冇人捉到佢嘅喎，其實係， 嗯，係啊， 咁所以嗰樣嘢你有同冇咧，其實個分別唔大嘅，其實係，嗰啲係純粹名目嘢嚟嘅啫。咁你而家話成功爭取咁樣樣，咪呢啲唔代表係你自己嘅功勞啦，即係人哋喂俾你食嘅啫。所以呢個就係嗰啲咩所謂發言權啦，就係、是、你只會附和領導施捨你。嘅好處嘅發言權嚟嘅啫，係嘛？ 即係所以，如果林鄭要爭取住民證咧，就唔應該向大陸爭取，應該揾安倍晉三爭取。即係如果你話退休去日本嗰邊享受日本福利嘅，我諗香港人就真係撲過去啦。 啊，咁啊係啊， 咁啊係。 不過即係你講呢一個大灣區咧，佢其實一個主打嘅項目咧，就係呢一個。就係佢搞創科嘛，咁原來有條友咧，就其實咧，即係佢係好早嘅，即係早年咧落咗嚟香港咧，其實都係一個專才計劃嚟香港嘅。咁啊，最近好紅啊，我哋有段片睇下，睇下先。 心裏心裏有個謎，難解難解。心裏心裏呢個謎，藏在心底。 强国 high tech 在心中，国产 Brava 涉抄 Google 啊！呢个红心阿威啊，又透过优才计划定居香港嘅福建财津，同旗下团队红心打造，号称大陆首个自主创新，可以打破美帝垄断嘅国产内核智能浏览器，声称国务院同中粮、可口可乐等大客都拜喎。星期三仲成功融资接近两亿半人仔添，一日后终于强势上架，再火速落架。因为咧，佢开放单煲冇耐啫，就俾网民喺安装目录同解压后嘅安装文件见到外国势力嘅踪影啊！就连断网嗰阵嘅小游戏都照搬噃，但肯定系 Google Chrome 前面推出最后一个同 Windows XP 兼容嘅版本。当枪事发之后咧，间公司又承认个 browser 系 based on Google 嘅公共资源开发嘅，但强调有其他方面嘅创新嘅，所以唔叫抄，叫做站在巨人的肩上创新啊！果然好有中国特色啊！ 人中虽然存在神，我心已显示局个心， 都系全抄嘅，个名佢哋起噶嘛。 呢啲咁嘅 Chrome 核浏览器俾3000我搞掂啦，听讲有人拎咗2.5亿噃。 哎呀，俾佢搞到我都想创新啊！ 连官媒都闹鬼佢直为国争光嘅名义昆水，一定要杀鸡儆猴啊！学者就话今次嘅事件反映当局监管不力。 嗰、那个项目嘅审批嘅人咧，可能系一啲高级干部，本身未必系科学家或者系科研有成就。 把关同核实嘅能力比较弱，令大陆创新科技得个港字啊！ 爆上爆片得 好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头先最后咩林和立所讲嘅嘢咧，佢话可能批嘅啲人咧，就系嗰啲国家干部咧，唔系科研人才啦，呢个咪大问题咯。即系你用官嚟到督导呢啲咁嘅创科事业咧，就系永远呢个永恒嘅问题。我就算如果你话香港系走呢条路咧，而家香港就系想走呢条路啊嘛。 但系由香清朝到而家都系咁样噶，官督商办外行领导内行，到而家系冇变过 的。咁本身香港嘅市场系好 Q 成熟噶嘛，其实系。咁你最好笑咧就系嗰条友咧，即系呢个红心创办人，睇下张相先。喂，似唔似呢个阴谋情人啊？ 哦， 郑子成啊，系嘛个样几有阴谋个样系。 咁啊，郑子成靓仔过好多。 咁啊，不如佢读书好劲，学霸嚟嘅。佢话自己咧，即系嗰阵时去过Microsoft 做嘢啦。咁啊，有份开发呢个 IE10 嘅 IE10 冇人用嘅，大佬。 冇人用啦。 咁啊，佢喺23岁嘅时候呢就嚟科大读硕士㗎喎。咁啊係啦，咁之后呢有参与呢个 IE404 喎，即係喂 ,404 咪搵唔到大佬。喂咁唔老赖啊你做啲。咁啊佢係嗱佢係就係喺12年嘅时候呢就经呢一个入境处嘅优才入境计划嚟香港定居嘅。咁好啦，我哋成日话呢嗰啲咩即係中港换血啊嗰啲乜嘢啦，成日讲150人啊乜乜乜乜啦，其实讲真的我觉得150人呢都唔及呢啲人呢其实係咁无害香港，其实讲真係。即係呢啲咩人呢，呢啲嗱我哋成日讲咪优才嘛大佬，嗱我哋都系搵官嚟去审查究竟你嗰种 resume 以前做过啲乜嘢，其实你以前做过呢啲嘢係咪查查嘛，查啲即係查啲有嗰个佢自己本身个资历背景啊，系咪正路可靠嘛。咁佢就系搵入境处嚟查，喂大佬大陆好多学历又好嘅资历又好，我唔系话佢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假㗎，有好多时候佢哋都系买嗰啲咪習近平佢本身啊，佢係冇讀過咩噶嘛，佢冇考過高考讀大學。 你睇翻嗰次喺呢個法庭影相嗰個女仔啊，係 啊， 三十幾歲嗰、那個 係唐林玲，唐大媽嘛， 你就知道啦，即係佢嘅佢嗰個成個 嗱呢啲就係所謂優才啦， 都 係而呢一個優才咧，而家呢一個叫做哇，即係咩陳本峰呢條友啊，佢係優才計劃嚟香港噶啦。喂，佢即係你而家你做一樣嘢就係你一佢。因为呢如果你是要即是乜嘢都是要一个领导人啊官督科办啦、啊、就是你刚才讲官督商办去搞创科的话呢，喂他永远就是这样，他敲政府钱嘛，他不是在市场上面赚钱嘛，他要征他这些人即是这套这样的游戏规则呢只会哪些人赢先。 不是 就是 呃 到就是 呃 到那些官人赢的嘛。是咪啊，即 係同埋有时呢讲係即係讲真你对住啲官呢，有时讲忠诚讲忠心、啊、就多过你嘅实际能力係几多㗎嘛，你攞即係攞唔攞到攞唔到嗰筆钱。 咁事实本身就係咁样㗎喎，你都话落即係中国係由清朝喺呢方面去到而家都未变过㗎嘛，你讲緊汉森事件又好，而家呢个陈本峰。你再对照返以前嘅讲緊嗰个咩胡雪岩同埋阿盛宣怀，喂边个唔系靠奶官嘅脚趾上位嘅。 咁但係同埋你即係呢个浏览器呢样嘢呢，其实唔系好高唔系十分之高技术嘅嘢嚟嘅。即係佢最主要就系、是、即系你个浏览好唔好啊，睇呢个受众即系受唔受欢迎㗎嘛，中唔中意用㗎嘛。咁你用个官督去做个官，你知唔知个受众系要啲咩呢，咁先知㗎嘛。 但如果你 讲 官督商办未必系要全盘否定嘅，咁如果你讲緊啲好尖端嘅军事技术嘅、 即系好似你送人上太空，上月球，咁有个清晰嘅目标嘅、用好多资源嘅，咁你就即係用国家层面去拨款去做呢、就反而有效率啲嘅。 唔系呢个我觉得就 係浏览器就唔系嘛。 第一你就係即係同香港本地呀，即係有智者嘅创科人，即係有天才创科人，啲争资源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係其实係扭曲咗成个即係香港嘅创科生态嘛。係咪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啦，哇！即系如果你话拗政府分庭嘅话，首先你识写个 proposal 系咪？咁、你而家咪就系对呢啲人有利咯？识写 proposal 嘅人未必佢真系一个即系佢系喺创科上面有天分嘅人啊嘛，佢系未经过呢个市场嘅考验啊嘛，然之后就揾你啲官嚟夹佢渣， 你凭乜嘢有咁样嘅条件隔人哋揸咧？ 唔系，但问题你见到而家香港发挥得最好嘅嗰一啲人，都系一班最叻写 proposal、最叻写 paper 嘅人，而唔系真真正正落嘢系落做嘢。唔系、你唔好讲 AO 啊，你即使学界都系咁样嘅、喂，啲人讲紧即系中大嘅医学院创院嘅李国章，喂，其实佢本身做手术都系流流地噶嘛，失败率好高噶嘛，但问题佢真系好叻写 paper、好叻写 proposal 嘅时候，咁咪成为咗呢、创院院长咯。 系啊。咁好啦，呢个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